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绝路上的脚夫》，原剧作者是日本江户中期的歌舞伎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。他的原名山森幸胜，出生于武士家庭。1983年，他的第一部净琉璃《世纪增我》问世，获得好评。接着连续创作了《曾根崎殉情》《绝路上的脚夫》《殉情天王岛》和《梅田殉情》等净琉璃和歌舞伎剧目，从而形成了他的所谓殉情戏剧体系，至今仍是日本歌舞伎舞台上盛演不衰的传统剧目。另外，他的著名历史题材作品有《增我会稽山》《平家女户岛》《国姓爷会战》《信州川中岛合战》等。近松门左卫门一生共创作了近200部作品。《绝路上的脚夫》是近松门左卫门中年时期的代表作，被誉为近松悲剧的杰作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绝路上的脚夫》，改写丛林春，朗诵邢岩。 江户府中期，在大阪及江户之间设置了一些驿站脚行，承担传递信件、金钱和小件包裹。江户就是东京当时的武士政府所在地。 根据当时的制度，幕府公用的叫做驿站脚行，地方诸侯专用的是诸侯脚行，而民间经营的叫做城镇脚行。这个故事将要涉及的是城镇脚行。由大阪商人们经营起来的这种脚行，被政府承认以后，每月三次往来于大阪和江户之间，又名三次脚夫。私人脚行业逐渐得到官府的信任，在两个城市传递金钱，变成了脚夫的主要业务。 大阪的淡路街有一般龟屋脚行，脚行主人中兵卫是一个老练的脚夫。 近来，中兵卫的养母妙贤和店里的伙计们发现中兵卫的举止不正常，精神恍惚，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原来前些日子，中兵卫听说一直在和他相好的妓女梅川要被乡下的土财主赎身带走，于是整天坐立不安。这一天，中兵卫接到江户方面的脚行传递来的50两汇款，让他转交给居住在中岛的八右卫门。八右卫门是中兵卫的熟人，于是中兵卫就把这笔款子扣了下来，拿到妓院去，抢在那个土财主之前，当作替梅川赎身的定金，交给了妓院老板。八右卫门知道自己的汇款已送到中兵卫手里，就来找中兵卫要钱。中兵卫拿不出钱，只好把事情的真相向八右卫门坦白了。他乞求八右卫门说：“请你宽限几天，4-5天之内我就将进一笔款，到时候一个不少，全部还给你。”八右卫门觉得中兵卫肯对自己说实话，够朋友，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还帮助中兵卫作假， 把一个女人装油的瓷罐包在包裹里，当作银钱收了下来，并且还写了一张假收据给钟兵卫，这样总算把不识字的养母给哄弄过去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江户脚行又转来一包汇款，一共300两，必须当天夜里送到诸侯府邸去，这是脚行必须遵守的律条。钟兵卫拿起银两，在黑夜里急急忙忙走出了家门。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方向错了，前面不是诸侯的府邸，而是妓院街。他醒悟过来，站在那里犹豫不决，该返回公馆去呢，还是先挪用这笔钱替梅川赎身呢？钟兵卫自幼被养母妙贤收为养子，来到大阪城以后，虽说很勤奋，但是也染上了一些城市青年人那种花天酒地的坏毛病。这次经过统八右卫门的那件交易后，他胆子越来越大，忘却了当脚夫的法纪，准备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，先替梅川赎了身再说。于是钟兵卫腰里装着巨款找梅川去了。这里是大阪的新町街，它和江户的吉原街、京都的岛原街并列为三大关序的妓院街，是当地规格最高的烟花柳巷。从新年到10月份，这里是旺季，每天晚上灯火通明，游人熙熙攘攘，但是到了冬季则很冷清。当时的妓女分为4个等级，梅川是第4等的妓女，只能站在门口接客。这天晚上，妓院生意萧条，梅川为了躲避那个乡下土财主的纠缠，从后门走进了邻居妓院的岛屋。岛屋的女老板阿青很喜欢梅川，常常把房间借给梅川与钟兵卫约会。阿青说，你来得正好，姐妹们都在楼上猜拳行令，你也喝点酒暖和一下。梅川说，今天我心里很不痛快，不想喝酒，我担心的是那个土财主要替我赎身的事情。钟兵卫虽然说要替我赎身，并且已经交了定金，可是剩下的那部分钱再不交起，我就得跟那个乡下人走了。我知道钟兵卫还得养家糊口，脚行的事情又那么重要，我怕他为了我的事情再惹出事来。 说心里话，作为一个妓女，想脱离苦海也真不容易啊。 说罢，他伤心地哭了。再说八右卫门也是岛屋的常客，他为了劝说钟兵卫改邪归正，这天晚上他也来到这所妓院，妓女们纷纷下楼，唯有梅川对姐妹们说，我不愿意见八右卫门，让我一个人在楼上坐会儿吧。八右卫门对妓女们说，你们都来了，我就把钟兵卫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听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怀里揣着300两巨款的钟兵卫也来到了岛屋，往里一看，八右卫门坐在正面，正在向众妓女们讲述自己的事情。钟兵卫大惊，忙躲在门后偷听。同时楼上的梅川听说八右卫门在讲钟兵卫，也擦了擦眼泪，屏着气息偷听楼下的讲话。就这样，没想到八右卫门的一席话无意中引发出了一桩悲剧。 八右卫门对大家说，我说这些话绝对不是因为我憎恨钟兵卫，我是在替他担心， 他是个脚夫，经常接触很多银钱，他家里要是有钱也不会让他出来当养子。 当然偶尔到妓院里玩玩，这也是无所谓的事，可是就凭他那样的身份，竟然要和那个土财主争抢梅川姑娘，准备花160两银钱替梅川赎身，谈何容易。虽然已经交了50两定金，可剩下来的钱到哪去找呢？最后只得拆东墙补西墙的东借西借。嗨，他先交的那50两还是挪用我的汇款，当时他为了瞒哄他的养母，竟将这个包袱当作钱交给了我。你们看这里面是什么？说着打开了包袱，众人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瓷罐，都大吃一惊。楼上的梅川听到这里再也忍受不住，哭倒在榻榻米上。门后的中兵卫一听，火冒三丈，心想，没想到八右卫门这个人这么坏，借给我50两银钱却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这要是让梅川知道了该怎么办呢？哼，现在我腰里有300两，可以拿出50两来摔在你的脸上，看你还敢侮辱我不。可又一想，这是诸侯家的公款，动不得呀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当口他看见八右卫门指着那个瓷罐说，哎，你们看这个破东西能值几个钱？中兵卫对朋友都这样，对别人就更没有真话了，所以啊，我希望以后你们不要接近他。 你们也劝劝梅川，让他和中兵卫断绝关系，不如嫁给那个土财主好。 八右卫门的话像刀子似的扎在了梅川的心上，真是一场噩梦啊，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呢？中兵卫生来是个暴躁脾气，听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肝火，他猛地闯进了屋里，气冲冲地对八右卫门说，八右卫门，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原来你是这么关心我的事情，为了50两银钱你竟在这里说我的坏话，甚至还想让梅川赎身给那个不认识的人。我中兵卫绝对不会为那几个钱出卖朋友。好你个八右卫门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现在就还你钱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包钱。八右卫门急忙制止他说，中兵卫，你不要胡来，我了解你的脾气，因为你不听我的劝说，才想让这些姐妹们一起来劝你走正路。在金钱上你千万不能胡来，这些钱肯定不是你自己的，既然是别人委托你的钱，就应该马上给人家送去。你要是再随便挪用，就会犯罪的，甚至还要搭上性命。 用不着你替我担心，这钱就是我的。你想在妓院里出我的丑吗？我也是男子汉，说到做到。 说着，中兵卫解开包袱，从中取出50两银钱，甩给八右卫门，给你。我中兵卫是讲良心的。哎，中兵卫，不要忘了我是你的朋友，你应该向我道歉。 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？ 我是欠债还钱。两个人推来推去，各不相让。梅川流着眼泪从楼上冲到两个人的面前，说道， 我在楼上全都听见了，八右卫门的话是对的，我谢谢你。 中兵卫，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你要是再动用这包钱，肯定得进监狱，不但救不了我，也救不了你自己。赶快把这些钱包起来给人家送去，我不想给你添更多的麻烦，我自己早就想好了，在妓院的合同还有2年， 如果混不下去，至多是投河一死。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了。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中兵卫更是一不做二不休了。 梅川，你也不要小看我中兵卫，这包钱是我当养子的时候从家里带来的，为了要替你赎身，一直没有动用。阿青，你们都过来，我已经交了50两的定金，再加上这110两，一共是160两，是替阿梅赎身的钱。另外，这是45两，是我欠你倒屋的钱。 从9月以后，我欠你们条子钱大约15两左右，干脆给你们20两，剩下的分给在座的人，每个人1两。今天晚上我就要带梅川走。 众人们惊异地瞅着中兵卫，心想太奇怪了，他平日总说没有钱，怎么忽然间又有这么多的钱呢？八右卫门虽然对中兵卫的话根本不信，但又觉得既然这样，只好收下那50两银钱。他把收据交给中兵卫，默默地走了。妓女们领到钱后，纷纷向梅川道喜。人们散去了，屋里只剩下中兵卫和梅川2个人，他们在等着阿青去办好手续回来。中兵卫心绪不宁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焦急万分。他对梅川说：你快点去换件衣服，打扮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。 你急什么？今天能脱离妓院苦海，是我一辈子的大事。我还要和姐妹们告别，大家一起喝一杯庆祝酒再走。 中兵卫一见他这么天真，不由得大哭起来，向梅川说出了实话。可怜的阿梅，你真好糊涂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些钱是诸侯府邸的公款。我知道，侵占公款是要被杀头的。但是，在八右卫门和你的姐妹面前，我不愿意让你伤心和丢面子。一气之下，我就动用了这笔钱。事情既然发生了，就不要再后悔。这是命运早已注定的事。八右卫门一定会告诉我的养母，18家脚行工会马上就会来调查，我们的处境危险万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另找生路。他跪在梅川面前苦苦地哀求，要他跟着自己快些逃出这所地狱。中兵卫的话好似晴天霹雷，梅川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才说出话来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我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，只要我们2个人能死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到哪儿，我都跟你去。中兵卫说：只要我们能喝出去性命，也许就能获得新生。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就死在一起。不，你不要再说那些丧气的话。梅川说着，绝望地将中兵卫搂在了怀里。女老板阿青回来告诉中兵卫说，老板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中兵卫和梅川分不清是喜是忧，哆哆嗦嗦地告别了阿青。黎明前，鸡叫了，中兵卫和梅川穿过河边的沙滩，消失在晨雾里。天寒地冻，这一对相依为命的情人逃到哪里去呢？想来想去，最后决定奔向中兵卫的故乡去。在那里有年迈的老父亲，或许是个安全的地方。 为了逃避捕吏们的眼睛，他们白天隐蔽，黑夜赶路， 天太冷了，两个人就抱在一起，相互温暖着身体。自从逃离大阪以来，20几天过去了，中兵卫腰里剩下的40两银钱也都花光了。这一天，总算走到了中兵卫出生的大河村，村子周围贴满了捉拿中兵卫的告示。两个人偷偷地来到中兵卫的友人中三郎的家里。中三郎告诉他说，你们赶紧到别的地方去吧，前两天有人到你家里向你父亲打听你们的下落，如果谁敢隐藏你们，就和你一样犯死罪。中兵卫怕连累中三郎和梅川，急忙离开了他的家。到处都是监视，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忽然天降大雨，中兵卫和梅川躲进树林里，准备等到晚上再上路。村民们到寺院进香的队伍走了过来，中兵卫发现自己的老父亲孙右卫门走在后边，老人白发苍苍，面带愁容。突然老人的木屐带断了，身子一歪倒在雨水里。中兵卫大惊，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，可却又不敢跑过去扶起老人。父子虽然只是相距咫尺之远，却不敢相认。中兵卫只能眼巴巴地瞅着，有些后悔了，这一切都是自己闯下的祸根的。梅川听说眼前倒下水里的是自己的公爹，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。他将老人扶了起来，把木屐袋系好，替老人擦掉脸上的泥巴。老人非常感激这个年轻女子，再三道谢。梅川贴在老人的耳朵说， 爸爸，我是您的儿媳妇，您儿子中兵卫就在那里，可是他不能亲自来见你啊。 老人悲喜交加说道， 儿子不孝，惹下这场天大的祸，是他自作自受啊。 能够娶到你这样贤惠的媳妇，也是我家的福气了。 不，中兵卫挪用公款犯下大罪，都是为了我，是我对不起您老人家。 老人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一点钱，塞给了梅川。你们赶快去逃命吧，有你在他身边，我死也瞑目了。梅川只好告别老人，重新钻进树林里。天渐渐地黑了下来，中兵卫和梅川走出了树林，准备重新上路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几个捕吏冲了过来，将他们抓了起来。中兵卫恳求捕吏说，我的被捕是罪有应得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在路过村庄的时候，请把我的眼睛蒙上，因为我不愿意亲眼看见我的父亲那伤心的样子。捕吏们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在经过他自己家的门口的时候，中兵卫似乎觉得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为他祈祷。就这样，脚夫中兵卫走上了人生的绝路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《绝路上的脚夫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汉宫秋》。《汉宫秋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马致远。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戏剧家，元曲四大家之一，写有杂剧15种，今存7种。汉宫秋是他的代表作，作品取材于汉代昭君出塞和亲的事实。汉代以后，咏写昭君出塞的文学作品很多，仅诗歌就有600多首，戏剧作品也有20多种。汉宫秋是其中的佳作之一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汉宫秋》，改写赵怡芳，演播张桂兰。 一弯秋月孤独地挂在夜空，清冷的月光泻满宫廷，几盏宫灯在庭院的甬道上闪烁。汉元帝由内官引路巡宫，宫廷里非常寂静。汉元帝慢慢地走着，突然一缕断断续续的琵琶声在寂静的夜空中飘忽，如泣如诉，似愁似怨。汉元帝立刻感受到深藏在这音乐里的孤寂，他甚至透过每个音符，似乎感受到那映着月影的窗纱边的年轻宫女的惆怅。他被这多情的曲调牵扯着，他魂动心醉了，不禁自言自语道：“哦，这是哪里来的琵琶声啊？是谁在偷弹？”内官连忙传话：“传弹琵琶之人前来见驾。”元帝连忙说：“哦，别这么高声，不要惊吓了这小卿家。”元帝听完了一支乐曲，才命小黄门传旨见驾。元帝进到宫中，刚刚坐下，一位身材修长的女子飘然而至，大礼参拜。元帝忙说：“小黄门，快把那沙龙灯内的烛光挑亮。”烛光跳跃着，闪闪地照在那女子的脸上。她抬眼悄悄看了一下元帝，嫣然一笑。元帝心想，当年越王勾践要是遇上了他，是断然不会要西施的了，可也许要早10年拜国王驾呀。他对这女子说：“你是哪家的女子，生得这样出众？”“ 妾姓王，名强，字昭君，秭归人，父亲王常务农为业。妾是平民百姓，不知帝王家的礼数，望圣上恕罪。”“ 你既有这般体态，又这般之礼，为何不得尽兴？”昭君闻言双目含泪，又怨又怒。 原来当年选宫女时，选择使毛延寿 大块黄金任意抓，血海王条全不怕。生前只要有钱财，死后哪管人唾骂，是个贪鄙的贼首。他领着皇帝的圣旨来到秭归，见王昭君生得光彩照人，便索要黄金百两，许诺将昭君选为第一名。昭君妇女生性耿直，不肯以金银求宠，毛延寿得不到银两，恼羞成怒，本想不选昭君，又想哼，不选倒便宜了他们，眉头一皱，生出一计，把画像点上些破绽，使昭君被打入冷宫。十年来，3650日，青春年华的昭君日日独守寒宫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孤寂悲凉。唯有那琵琶与他相伴，借那琵琶乐曲诉说愁肠。元帝听罢，命小黄门拿画像来验看，果然昭君那双明眸被画笔点破。元帝不禁大怒，小黄门，传旨金吾卫，将毛延寿斩首来报。小黄门传旨去了，元帝回转身来，离座走进昭君，深情地望着那一双美丽的秋波，轻声地说，朕封你为明妃。昭君忙行礼谢恩，两妾身怎么消受得了陛下的恩宠。元帝扶起昭君，从此对昭君另眼相看。汉代自开国之君高祖起，就把公主远嫁北方匈奴主，以求永结友好，以后每代都有和亲美举。汉元帝时，匈奴主呼韩邪单于拥有甲士100,000，势力强大。他曾派使臣觐见元帝，请求与公主和亲。元帝认为公主年纪尚小，没有同意。单于好不自在，本想起兵南侵，又恐怕失了多年的和好。这一天，单于正自烦恼，忽有手下禀报，有汉朝使臣到来。随着汉朝使臣觐见的一声呼喊，走进来的是持画卷的毛延寿。原来，毛延寿得知元帝要将他斩首，就慌忙逃脱，来到了匈奴。他献媚地向匈奴主进言说，我汉朝西宫的王昭君乃是绝代佳人，前日大王派遣使节向公主求婚，那昭君自愿请行，可汉主舍不得，我再三劝谏，汉主却要杀我，我因此带了昭君的画像献给大王，大王可按图向汉主索要，定可得到。说着，双手把画卷献上。呼韩邪单于展开画卷，只一眼便震惊了。世间竟有如此绝色的美人，若得到她做胭脂，我一生之愿足矣。好，好。如今派遣使臣率领部队，带上我的一封书信，向汉天子索要王昭君与俺和亲。若汉帝不肯，立即动兵，让他汉家江山难保。呼韩邪单于随即备好行装，亲自带领一行人马，装作打猎，南进边界观察动静。 自从元帝临信西宫，恩宠王昭君已十多天了。这些天来，元帝整日与昭君相伴，久不临朝。这天早起虽去上朝，却总是情系昭君。他简单的处理完正事，急急忙忙的退朝，又奔西宫来了。王昭君蒙主上宠爱，也陷在柔情与幸福之中。他清晨起身，正在梳妆打扮。元帝进了宫，悄悄站在门边，静静的欣赏。昭君忽然从镜子面上发现了身后的元帝，连忙施礼接驾。元帝扶起他，笑着指指镜子：“我以为，月宫里的嫦娥私奔到这里来了。”正在说笑，尚书令内常侍慌慌忙忙前来觐见，奏说匈奴主派使臣前来索要昭君和亲，如果元帝不准，将举兵南侵。元帝听罢大惊，叫道：“我养军千日，用军一时，满朝文武须为我击退番兵，怎能叫娘娘去和亲？”尚书令看了看侍臣石显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我也是这样发的号令，可没有哪一个愿意去出征啊。难道都是些畏刀避剑的东西？元帝发怒了，你们这帮人太平时卖弄心计求功，有了战争却袖手旁观，要摆弄娘娘远行。你们白拿着皇家的俸禄，还说得上什么与帝王分忧？”尚书令转了转眼珠，转过了话头，他匈奴国说：“陛下宠溺王昭君，朝纲尽废，坏了国家。臣以为商纣王只因宠幸妲己，落得国破身亡，请陛下以为借鉴。”元帝愤愤不平地说：“你们身居豪门陈氏，拥妻带妾，怎能忍心让我身边这位柔弱的女子北去塞外？眼看她将要只身孤影在白茫茫的草野，耳听她断肠的琵琶将回荡在秋日冷落的黑江。”元帝由怒转悲，望着昭君几乎泪下。尚书令上前催促说：“望陛下割爱，将娘娘献给单于，以救一国百姓。若只靠一个女子救国，那么以后也不用文武，只凭家人定天下便了。你们这般文武，唯恐祸及自身，大兵压境，竟然没个人咳嗽一声，满朝文武都做了毛延寿。唉，可惜我空掌着文武大权，白守着中原四百州啊。”元帝怒不休，怨不止，简直要捶胸顿足了。内常侍提醒元帝说：“陛下，现时匈奴使臣正在等待召见。”“罢，罢罢罢，叫传臣觐见。”匈奴使臣参拜元帝，禀告说：“我呼韩邪单于差使臣来索要王昭君为胭脂，以息两国刀兵， 陛下若不答应。侍臣看了看原地，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，一板一眼地说：俺匈奴百万雄师正临边境，历时与你汉家一决胜负。这气焰压得元帝无言以对，只是说：暂请使臣去驿馆安歇。匈奴使臣退下，元帝无可奈何，瘫坐在龙椅上。正在这时，昭君从侧室款款走出，郑重地跪倒在元帝面前说：妾既蒙陛下厚恩，当效一死以报陛下。妾情愿和亲，以息两国刀兵，也可留名青史。昭君望望元帝，两眼含泪：但妾以陛下之情，怎能忍气抛舍？我又怎能舍得清呢？元帝扶起昭君，为他擦去眼泪，自己却哽咽了：明日朕亲自送你到霸陵桥为你饯行。说着一转身看到了龙椅，一低头见到了龙袍，唉，恨只恨此身做了天子是如此的不自由啊。北部边塞的秋日已是寒凉，经霜的枫叶血红，衰柳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，黄叶落满大地。元帝看那长亭，然后注视着昭君那满面的惆怅，他似乎又听到了那无限幽怨的琵琶声。昭君上前施礼，二人执手凝眸，泪眼双对，久久无语。酒备好了，乐工们奏起了离别曲，元帝鸣飞举杯，杯停在空中，泪含在眼中。明妃哽咽道：妾这一去，何时才能见到陛下？说着泪如雨下，拿出了平日穿的汉家衣裳。今日汉宫人，明朝胡人妾，我怎忍身穿汉主衣服为他人做春色？陛下请准许我留下这汉家衣裳。二人共扶着这汉家衣，百感交集。白云在他们头上飘过，山风在他们耳边叹息：娘娘请上路吧，臣等已等候多时了。匈奴使臣催促起来。元帝接过昭君的衣服，似乎又看到了昭君对镜梳妆整理衣裙的倩影，可眼前的昭君却全然是一副胡人的装束了。元帝拥过昭君，交手痛哭：爱妃，你这一去不会怨我终生吧？昭君吞噬着泪水，只是望着元帝。元帝看着那双泪眼，肝肠寸断，心如刀绞。 我哪里是大汉皇帝呀、啊？我倒做了别姬的楚霸王，我白白养了这般文臣武将啊！ 边塞的风刮起来了，带着点点雪花，仪仗的旗子举起来了，在风中飒飒飘荡。启程的鼓角声响了，在旷野里显得凄凉和悲壮。昭君北行了，他不断地停步、转身、回望，每一步、每一望，似乎都刺在元帝的心上。元帝快行几步，站在桥上引睛张望，他似乎看到昭君行进在荒漠的草原上，而他自己却要独自返回皇城。啊，那殿堂曾是他和昭君日夜厮守的地方，可如今那里只有昏黄的月光，只有长夜的凄凉，只有秋蝉的悲鸣。元帝心碎地自言自语道：我只能高烧起红烛，挂起昭君的画像，只有你昭君的影子能伴我陪我。猛然间他恍惚听见大雁齐鸣，侧耳倾听，定睛仰望，却并无雁影，只有载着离别的毡车在吱吱扭扭地响着，满目都是枯黄。娇弱的王昭君在强悍的匈奴士兵簇拥下北行，呼韩邪单于已在边界等候。昭君见过单于，淡淡地问：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单于告诉他：这里是黑江，是我匈奴与汉的交界处。昭君请求道： 大王，请允许我借一杯酒交奠南朝，辞别了汉家，便随大王北行。 单于答应了。昭君整了整衣装，接过酒杯，庄重地站到江边。他深情地向南望着，眼中饱含泪水，把酒慢慢地滴到江水中。 元帝陛下，妾身要与你永别了，只盼来世再与你相逢相守。 他心里叨念着，猛地纵身一跃，跳到了江水之中。黑水无情地滚滚东流，带着昭君，带着昭君对父母之邦的眷恋，也带着他的失望与悲伤。他去了，为了汉家的疆土，为了百姓的安全。呼韩邪单于急忙招呼手下搭救，可救上来的昭君已停止了呼吸。单于深深地叹息道：唉，可惜呀，可惜，事到如今，昭君也死去了，还白白伤了与汉朝的和气。哼，都是那毛延寿搬弄是非，像这等奸臣逆贼留着终究是祸根。想到这里，单于一声令下：来人呐，把毛延寿拿下，送到汉朝治罪，我匈奴国依旧与汉朝和好。 把昭君埋葬在江边，把他的墓命名为青冢。汉元帝自从与昭君分别，已有多日不曾上朝。这天夜已深了，皇宫内冷清寂静。元帝思念昭君，不能入睡。他又挂起了昭君的画像。元帝望着昭君的面庞，似乎又回到了那情意缠绵的往事，想起与昭君曾在花前依偎，曾在水畔两相携，曾在月下雨依稀的美好日子。啊，昭君还记得吗？一个金色秋季的黄昏，你对我微微浅笑，我只默默看着你。你弹起了琵琶，那曲调告诉我你的心迹，你那深似海的柔情，你那可问天的痴心。可如今夜迢迢，伴我的只有孤灯。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已成了追忆。昭君，你能不能显些灵圣，让我在梦中与你相逢？元帝斜倚在睡榻上昏昏睡去，忽然他看到昭君跪在他的面前哭诉着：妾身王强今日私自逃回，陛下我的主人，妾身回来了。元帝忽然又看见一群匈奴士兵闯进皇宫，抓住昭君拖出宫门：昭君，我的爱妃！元帝呼喊着从梦中惊醒，他翻身下地寻觅着他的昭君，但耳旁传来的只有孤雁的哀鸣。大雁啊，你为何此时鸣叫，惊破了我的团圆梦。他走出殿门，仰望夜空，一只失偶的雁儿在盘旋。原来燕儿也孤孤单单。大燕呐、你可知道更有人比你还凄楚孤零吗？大燕似乎听到了元帝的心声，低飞过他的面前，一声又一声地发出惨切的鸣叫。他不停地盘旋，不停地悲鸣，在寒夜中配合着那打更的梆声，越发使人感到孤寂难忍。大雁，你为什么不南行？是怕江南有网罗？你为什么不北归？是愁塞北有雕弓？你是不是找不到一块安身的处所？大雁依旧鸣叫着，那叫声紧一声慢一声，哀怨凄怆悲切，直叫的元帝心神不宁，白发骤生。第二天早朝过后，尚书来见元帝报告说，昭君投江去世，匈奴使臣绑毛延寿前来听评发落。元帝当即下令斩首毛延寿，祭奠王昭君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元代著名戏剧家马致远的剧作《汉宫秋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